开始，我哋节目嘅有叶德娴嘅呢一首叫做《从头开始》，或者系《从头认识》啦，应该《从头认识》系我好多时系咪会当你同一个人深交咗好耐嘅时候，突然间好似有一日觉得，喂，唔系咁了解佢嘅，原来佢唔系我识嗰个咁样样嘅，变咗咁多嘅，我真系从头认识佢啦，咁真系从头认识佢啦，咁样啊。咁呢个就讲紧一啲可能好悲观啦，认识咗个人咁样变。咁但系都有啲喺积极嘅方面嘅，有啲嘢原来你一路都唔系好认识，以为自己好知嘅，后来先发觉，哦，原来我搞错咗，唔紧要，再睇多次，我从头认识多次都得嘅。其实咧，就系喺我哋人生里边，每一日我哋或者所遇到一啲嘅人与事咧，都总有一啲你会系觉得好激气嘅，吓咁样嘅咁样。咁但系因为咁样嘅时候咧，你就要重新去睇清楚一样嘢，其实咧都系一个加好嚟嘅。你俾自己多啲认识一啲嘢嘛，系咪？都系冇蚀底到噶。表面上觉得自己好似哎咁倒霉啊咁样。但实际上呢，喺你人生路程上，亦都系一个加分嘅一个过程。所以凡事如果你将佢睇返乐观少少，睇开啲，睇远啲嘅时候，觉得原来都系得益喎，冇所谓啦。尤其是我哋人生时间，虽然你好似话咩时间人生好似苦短咁，但系都其实又唔短。其实都唔系短啦，咁你都有一啲时间去流流畅去做嘢，用一日嚟去计啦。虽然一日24小时又觉得唔多，平时翻工嘅时候咧，你就觉得好紧迫，但系到放假嘅时候，你咩都放开嘅时候咧， 嗰廿四小時你又覺得好長啊，好好使。你唔中意去街啊，唔中意去即係去出邊同人去應酬啊，或者係去食下嘢都唔想嘅時候，想靜靜地喺一個人喺屋企嘅時候咧，都覺得其實時間都好寬鬆，好好用。咁啲時間咪就喺呢度咯。長與短係點樣去把握，點樣去計劃去做咧？都是你一个人去做的，一个人去决定。有些时候的时间你可以不妨拿多些出来等自己探讨一下，或者是做某一些事情你觉得都不需要浪时间的，你就可以好好地运用了。总之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而家气温系29度，预测今日气温最高去到34度啊！寻日都好热啊吓，今日都系咁。有咩消暑方法？记住都系要补水多啲啦。刚刚这首英文歌来自 Leo Sayer 的

外嘢真係好難講，有甜情到濃時甜如蜜，有啲咧就已經係大家都唔再相愛，永不相見嗰種啊！呢啲嘢係到底係命運嘅安排，定係當事人嘅一手造成啦？當初喺一齊嘅時候，一定係對對方有好感，你先喺一齊嘅嗬。即係點解會發展到成日都聽到好多即係？都唔係好想聽嘅，譬如朋友啊分手啊或者離婚啊，搞到都一塌糊塗啊。但係有啲嘢又可以甜如蜜，到底係咪人為嘅嗰個因素嗰個做法都係佔嘅比率係高啲咧？好多嘢就係睇你有冇有心去裝載，有冇心去灌溉嗰段情。咁喺一段情裏面要經歷咁多年嗬，咁有時自己同屋企人嘅相處都會有好多摩擦。何況是一對本來都不是在一個家族去長大，是在中途裏面去認識了一個陌生人而在一起，那是需要真的多些了解和多些包容的心才行。剛才的是黃品源莫文蔚的《那麼愛你為什麼》。以下這首歌呢，我們看到它的真人版呢都是非常情長的，就算佢多次之前嘅拍拖经验，咁会有噶啦。总之人哋现时此时此刻系情深。 为何这样？为何竟消失方向？为何心里消散是这道墙？没法解释失落、失神，心里边。有点慌张，为何这样？为何竟偷偷恋上？完全因你，使我换了立场，逝去恋火如今再度高涨。感谢你重新的把我欣赏。请令我爱我痛我感触不敢回想，旧日旧事旧创伤，改写情感的方向。此刻人迷惘，无法自拔，跟你恋上。回味与你碰上，再点起初恋幻想，像是做梦又似真，只想能找到方向。感激寻回了，仍能情深爱上。 情深。

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。 山野事务所。 始终像鸟同人不同，我们真的控制不到它。咁其实你等个画面按那一下是得 0.01 秒的机会。 他是 CIBS 广播人生态摄影师 Terry。 无分国界的爸妈。 离开的人呢太 traditional 了，他们就以为我们如果自己揀个老婆的话呢就一定会离婚。但如果是家长都在出世的，那他们就给你试一下。 他是 CIBS 广播人尼泊尔裔港人 Shiva。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。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已经实施，任何人不得进口、推广、制造、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，包括电子烟、加热烟产品和草本烟。违例的最高刑罚是监禁六个月和罚款50,000元。详情请浏览 www.taco.gov.hk。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， 新频道、 新节目、 创新片。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即将在7月1日落户香港。 信号测试期间，推介大家在 FM102.8 收听 广播剧《香港兄弟》，以真人真事展现香港百姓同国家密不可分嘅情谊， 共同细味每段努力向上、奋力前进嘅香港故事。 6月27日至29日晚上8点，大湾区之声精彩呈现 《香港兄弟》， 港台网页及手机应用程式同步直播。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，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星期一至六，朝早5点到6点半，香港电台15台联播，钱佩卿清晨上嚟。 跟爸爸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新一天多么好，好啦啦好啦啦，和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从新一天多好，哒啦啦啦，这。 早晨，早晨，大家好啊！清晨上嚟，朝头早起身啊，咪都有个习惯就系开住收音机，就一路听收音机，一路咧就系做你嘅嘢。又或者有啲人咧都会开电视嘅。而家嘅媒体实在太多咯，嗬！有啲可能又开着个手机啊，又或者系听一啲其他嘅台啊咁样样，或者听新闻啊咁。总之好多咧，即系百花齐放啦，就睇你自己个人嘅选择啦。如果你系一路听开香港电台咧，都可能都中意一路听一路听。哎呀，我唔会转台噶啦，咁我哋都好开心。但亦都而家市面上咁多选择吓，咁我哋以后又多咗个台，大湾区个台有呢个香港兄弟嘅一个广播剧，咁你又可以多个选择啦。咁记住啊，咁多选择当中咧，你都要揾翻一啲即系听天人所嚟啦。喺我嚟讲，梗系想喺朝头早嘅时候有你嘅陪伴，咁我一齐可以共度呢个早上好啲嘅。咁当然个选择系喺呢度，我哋就要点样令到你拣我哋咧，就要将个节目做得更加好听啦。嗱，今日咧就星期一啦，喺6点后咧，我哋有6月份嘅嘉宾主持钟志光啦。咁上一个星期同今日所讲嘅咧系有啲拉楞嘅，咁又或者你会可能觉得晨早流流讲呢啲，但又唔系嘅。其实而家好多人咧都真系放开咗啦，睇呢啲嘢冇咩特别。人生个个都系咁噶啦，反而你将佢放开怀抱去睇呢样嘢，阔啲去睇咧，你仲会好啲。就系讲嗰个生死观啊。咁上一次咧就讲咗儒家，儒家嘅生死观系点咧吓？咁啊，今日咧就会讲道家啦。儒道其实两者咧，都好多人都会系即系中意嘅，又或者有啲系好似觉得都系好似互相互补啊咁。咁你不妨又听听道家嗰个生死观又如何啦？6月27日星期一清晨时间5点38分啊！今日都系好热啊！酷热天气警告生效，

嗰时听呢首歌嘅时候咧，觉得啊、哦，真系唱得唔错，因为佢系西化噶嘛。杜丽莎。 人生瞬息万千变幻，谁也会知晓，留下心声寄哀悼，难抛去寂寥，谁知那天来心爱念能 丽莎咧，咁佢系有菲律宾血统啦，咁广东话讲得好好，可能喺香港都生活好耐啦。咁但系毕竟好似个思想都西化少少，但系揾佢唱一啲嘅咁有中国特色嘅歌，又有即系别是一番滋味，系唱得不错吓。呢首歌大家仲记唔记得咧？多年前噶啦，《情深夜恨苗》嗰时系丽的电视剧《珠海枭雄》里边嘅插曲啊。咁而亦都令我諗起啊，当年嘅一首嗰隻歌，亦都係令人刮目相看。哇，又会諗得到搵仙道拉长，咁嗰个就顾家辉啦。等大家听咗之后，亦都係啊，原来都唱得唔错㗎喎，都好有呢、這个我哋嘅中国人嗰啲嘅味道啊，因为佢都係西化嘅。係啦，讲緊係呢一首。都是仙道拉的代表作了，《啼笑姻缘》。 为怕歌里变作心，情人泪满襟，爱因早中偏作恨海里，离合一切亦有缘分，缘与歌里两相衬，情人共忍心，最惊恩爱一旦受波折，难忘街老人笑爱问。偶是段拥 先有呢个杜丽莎嘅《情深野恨苗》，刚刚系仙杜拉嘅《啼笑姻缘》，而唱呢一类嘅歌曲咧，佢都系一首啊。佢亦都系喺外国长大，好西化嘅。咁但系喺演绎歌曲方面咧，佢真系其实中西都得，同佢老公一样，两个唱歌嘅。那个是很阔的那个领域。 从来眼中无情性，遇着你只可以承认，我的心中也有情，温柔是我本性。又来爱遇着你心境再难静，每当不想见你时，泪珠心中拼。你的心一丝丝惊扰，在我心一般反应，是在遥遥千千里，亦有心灵同感应。虽说自由来爱恋无旁证，但是我今天也承认，若我得 外国长大的极西化的叶倩文唱这些歌，也都有她一首是古典中国风的抒情的歌曲，电视剧《吕四娘》的主题歌曲《愿死也为情》。 转

信吗？如今我只想你，见你一面也好，换我念挂。你应该知道，你应该感到，谁人爱你？ 话多年前嘅作品啊，一九九三嘅时候，喺六月份嘅时候咧出嘅呢张唱片，当年咧嘅销量系300金啊，以前啲销量好劲噶嘛，而家冇晒呢支歌唱，全部都喺网上去揾嗰只歌。咁呢只碟咧93年嘅时候出版啦，全部都系主打啲有关夏日嘅歌，就系刚才其中一首《夏日倾情》啦。早晨啊，接近6点，咁啊天气方面咧大致天晴，但系有两阵骤雨，日间酷热，最高温度34度，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嘅。转头见你。 要做几多轮全民核酸检测，要视乎实际研判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天气预报，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，但有一两阵骤雨，日间酷热，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，吹和缓南至西南风。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，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。现时嘅气温系29度，相对湿度81%。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。天气概况，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。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，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，海有小至中浪。南澳以南、汕尾以南、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，海有中浪。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，海有中浪。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，吹南风4至5级，稍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到6级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。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，黄兰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，能见度30公里。澳门吹西南风1级，能见度18公里，有雾无雨。最后是西沙无风，能见度30公里。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。 FM92.6 至94.4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AM783 FM92.3 天水围。FM95.2 跑马地及铜锣环。FM99.4 将军澳。FM106.8 屯门及元朗，香港电台第五台， 联合广播。 掌 右 膝 够 嘴界 西一，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。我的最佳旧物是刨花，每次化大气妆的时候，它和我都有紧密的接触，如果冇咗佢，我头上面嘅片子就唔能够咁贴服同整齐，所以佢系花旦嘅最佳旧物。 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五台，一个最年轻嘅长者台。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，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，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。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，要减少社区传播，大家顾己及人，行多步，主动做检测，同心抗疫，切勿松懈。上 coronavirus.gov.hk 了解多啲啦。 由香港电台、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。 咦？美国电话喎、啊？喂 喂，我啊， 边个啊？ 我啊，咁都唔认得。 哎，明仔啊， 系啊。 你转咗电话咩？

都是一樣的， 是 即是他沒有是嗱，我呢一間會講落大家知嘅，佢唔會話對死後世界的描述啊。咁但係咧，你會有人會問啦，唔係、哦，我去有位朋友過咗身，咁我見到佢哋咧喺誒靈堂咧又做啲道教嘅儀式， 嗯、 啊又打齋啊，咁又過咩奈何橋啊，啊做好多呢啲嘢，哇，將個死後世界咧係描述咗嘅、哦，你話冇？嗱、 嗯， 其實大家咧要分一分啊，道家同道教咧係唔同嘅， 嗯， 道家咧係一個思想嚟嘅，我哋叫道家思想，但係道教咧。就是一個宗教嚟噶，咁、 嗯、 宗教咧，好多宗教咧都會，如果喺宗教嘅層次咧，就會講死後嘅世界，例如佛教啦，佢會講輪迴啊嘛，係、 嗯、 嘛？咁嗱，佛教咧係喺呢個唐朝嘅時候好盛行嘅。咁點解當時咁多人接受佢嘅理論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佢講死後嘅世界咧可以輪迴啊。呢、 嗯、 樣嘢吸引嘅，因為咧當時咧大家會諗下。就係、是、話啊，我今世點解做得咁慘咧嚇，咁、啊、苦咧？特別係當時即係女性嗰個地位比較低嘛，好、 嗯、 多時候就話：，唉，我下一世咧唔做女人，我要做男人。 但係唔係到你揀 嘅 喎。 咁、啊啊、大家當然而家即係明白知道啦。咁、嗯、但係佢哋相信佢嘅宗教咧、 嗯， 就會係話，因為我前世做得唔好啦，所以我今世咧係努力做好佢。下一世咧，我輪迴嘅時候咧，咪好咯。嗱，咁呢個喺對社會嚟講咧，都有積極嘅意義嘅。 係啊，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影響啊！你起碼都會思考一下，係其實個因果關係。 係啊， 到最後咧，你想好嘅話，你咪做好嘢咯。 係啊，係啊，即係呢個嗱，每個宗教咧，其實就係有唔同嘅、 嗯。 我曾經係聽過有一年咧喺書展咧，我記得喺個宗教書籍嘅攤位咧，就有一啲人咧促銷書啊。 嗯 具體我就唔係好記得啦，我只係記得咧，當時因為我點解咁印象深刻咧，佢就話啊嗱，我哋咧啲宗教書，大家入嚟睇下啦，其實宗教都導人向善嘅，一樣嘅咁樣， 嗯， 咁就係佢呢句説話咧，令到我即時睇宗教唔係一樣喎，即係每個宗教係有啲終極嘅關懷係唔同嘅喎，嗱，譬如我頭先講呢個佛教，咁佢係用輪迴咧係帶出佢哋嘅生死觀啊，或者死後嘅世界啦，點、樣描述咧？道教咧，而家描述得好仔細噶，如何上刀山啊、落油鍋啊，做好事係點啊，係嘛？嗱、 嗯， 基督宗教咧就會講係死後嘅世界咧就有大審判啦、啊，同埋點樣得永生啊？ 嗯、 啊，咁你係由呢個耶穌嘅寶血就令到咧係洗淨咗我哋嘅罪，咁基本上咧你要同意你有罪， 嗯、 你先至符合嗰個基督教嘅思維啊。如果你話我冇罪嘅，我唔係罪人，咁、 嗯、 你根本就唔係嗰樣嘢啦。 咁另一樣嘢好處就係話 啊，大家可以添加相見，係 冇錯。即係其實咧，每個宗教咧係有唔同嘅，都有積極意義嘅一面嘅。咁、 嗯、 但係反為咧嗱。道家思想咧係一個思想，即係等於儒家係一個思想嚟嘅、 嗯。 原則上咧，佢唔係宗教嚟嘅，咁所以咧就談不上咧係死後世界。喺道家嚟講咧，都冇講死後世界點樣描述個情況嘅、 嗯。 正正咧，我今日咧就想借一個故事咧，係同大家講呢、這個故事，可能好多人都聽過。就是、莊子咧，佢太太過身嘅時候咧，佢係啊鼓盤而歌之啊，哇唱曬歌啊！ 鼓盤啊，咁解釋一下先有啲嚇。 嗱，呢個鼓咧就係打鼓啊，一路打佢喺個盤度咧係打鼓啊，嚇唱歌啊。咁呢個故事咧其實就係出自喺莊子外篇嘅其中一篇文章叫《自樂篇》。嗱，外篇咧就有人就話唔係莊子寫嘅嚇，咁但係當然我哋唔係做一個學術嘅考據啦嚇，咁、所以都唔好介懷咧係佢寫定唔係佢寫啦嚇。咁我哋入埋莊子數先啦嚇。咁佢講咧，即係佢晚年咧就喪妻啦。咁而佢個朋友咧，惠施啦，呢個惠施好有趣嘅，經常同莊子疾嚟疾去嘅嚇。咁咧就去探佢，即係去吊唁啦嚇。去到靈堂咧，就見到莊子咧，就喺棺旁咧，棺木旁咧就係、是、鼓盤而歌啊，即係啊打曬拍嗰啲即係瓦盤啊，一路喺度唱歌。惠施嚟到咧都唔理佢，即係有人嚟吊唁都唔理啦， 都繼續喺度唱歌， 自己又唱歌、 嗯、 啊咁。惠施見到咧就哇好唔順利啊，因為成日講惠施都同阿莊子咧就成日都對着幹啊對嘴噶嘛。 係。 咁佢原文就講佢啦，話與人居長子老身，死不哭亦是足矣，又鼓盤而歌，不亦甚苦？佢話啊，莊子啊，莊子啊，你太太啊同你捱咗咁耐啦，咁多年啦，又養兒育女啊，咁又持守家務啦，喂，到而家佢過咗身啊！你唔伤心难过，唔流泪，唔喺度喊啊！啊，我都算你啦！啊，你竟然仲喺度咧，系唱歌， 哇！你會唔好過分啊？嚇、啊， 咁啊，莊子點答咧？ 啊，莊子咧就好妙啦。莊子就話：不然，是其此死也，我獨何能無慨然？莊子話：唔係，我梗係唔係咁樣啦。喂，佢一過身，初初過身嘅時候咧，你覺得你以為我一啲感慨都冇咩？唔係咁噶，嚇、啊！莊子跟住說出一個道理來啦。個道理係咩咧？佢話：察其始而本無生，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，非徒無形也本無氣啊！你諗下，即係佢喺嚟到呢個人世初咧，佢根本就冇生命嘅，係嘛？生唔生命啫嚇，即係佢未嚟到呢個世界之前啊、 嗯， 根本就冇生命嘅啊，咁亦都冇形體嘅，咁啊非但咧冇形體冇生命，根本冇氣息，咁只係乜嘢咧？佢話只不過係咧係乍乎忘忽之間啊，變而有氣，氣變而有形。形变而有生命，今又变而之死，是相与春秋夏冬四时行也。 哇，佢讲得好阔啊！ 系啊，嗱，咁佢讲到咧，其中咧个乍乎忘忽之间，忘忽之间咧，忘忽咧就有人咧就话诶，相通呢个恍惚，即系蒙蒙糊糊啊，有与冇，恍恍惚惚咁样嘅。咁即系话咧，我哋嘅生命咧，其实咧就从冇而嚟噶嘛，一定系啦。你如果有咧，一定会追上去噶嘛。 嗯， 啊，咁一定系由冇至有嘅。咁啊，由冇开始咧，就恍恍惚惚啊，好似若隐若现啊，有与冇之间啊，跟住咧就变化，开始变化咧就系产生气息啦。咁啊，再变化咧就产生为我哋嘅形体，跟住咧就成为我哋嘅生命。 嗯，就好似十月怀胎咁样咯。 系啦，咁又行咗人嘅一生之后咧，诶，又变化到冇生命。 嗯， 喂，呢佢话呢种变化其实。咪好似春夏秋冬四时交替咁，一个自然嘅运行啫。 佢真系睇得好快喎。 系嘛？系啊，但即系其实你睇到咧，就系咁样啦。 嗯。 咁佢跟住咧，佢仲话：佢话人且俨然沉于巨室，而我傲傲然随而哭之，自以为不通乎冥，故止也。呢度讲咩咧？即系话咧，而家咧嘅人咧就死去啦，吓过身嘅人咧就安然咁。躺卧喺大地巨室啊，其實喺大地之下啦。咁如果我要喺度，哇嗌天嗌命喺度，系咁喊，系咁喊，系咁嘈住曬佢。咁似乎我就唔係好通曉天命喎。啊，所以我一諗到呢樣嘢咧，我就停止咗啦。嗱、 嗯， 咁呢度咧，你大家睇到咧個生死觀咧，其實佢係冇講死後世界嘅，係冇講佢太太過身之後啊會點啊嚇如何如何啊，冇描述嘅。佢只係講緊一樣嘢就話。喂，佢人未有人之前，佢都系冇噶啦，系、 嗯、 嘛？咁只不过系点样气变化而人啊，变化形体，变化生命啊。咁而家好啦，佢生命过一段落啦，咁咪好似我哋嘅春夏秋冬咯，呢个大自然嘅运行嚟嘅啫嘛。 系咁，但系 其实唔需要可惜啊。 点解要估盘 咧？即系咁呢个佢嘅表达啫，即系佢表达啫。即系我相信就，因为佢又唔系话特登去唱歌，诶、哎，即系齐庆贺啊，佢死咗啊，唔系呢样嘢。 即系佢自己，佢有佢嗰个嘅谂法啊。 系啊，佢即系变咗，你会睇到咧，原来哦，我哋嘅人生咧都系四时一样嘅。 嗯， 啊，有生就必有死。 系。 道家嘅思想咧，就往往系相对嘅，佢系睇到系相对嘅一面啊。 有生有死， 冇错。咁你既然系有生有死咧，系一个好自然嘅现象嚟噶嘛。 嗯， 我哋唔需要特别去介怀， 系 嘛？即系嗱，我哋嗱比较一下。 嗯， 如果喺儒家睇嚟咧，就系话，唉，你自己生都未搞得掂。讲乜嘢死啊？你做好而家啦。 系啦，而家就系积极现在。 系啊，你做好而家啦。 咁但系听道家头先你嘅讲说咧。佢哋又似乎係咪有少少消極嗰個嘅睇法咁 咧？你可以咁講，你可以咁講嚇。事實上亦都係咁喺瑜伽就話你一定要積極做好現世啦嚇，所以你談不及呢個死亡問題啊。咁但係喺莊子嘅角度就話，我唔理你得係咪積唔積極現世啊，你點樣做都冇問題嘅，因為你一定死梗嘅，係、 嗯、 嘛？即係佢就係睇到呢樣嘢啊，即係睇到咧係生死係一個自然現象，你唔需要介意。系嘛，所以又冇乜可惜嘅噃。 系啦， 因为人人都系咁噶啦。 有始又有终， 系啊， 缘起又缘灭， 系啊。 咁你又唔需要为冇咗嗰样嘢而悲哀，因为又有另一个嘅开始，系嘛？ 系啊，所以嗱呢样嘢咧，庄子系好睇得透。咁你话即系我哋有冇咁洒脱咧？咁呢个就要睇你自己啦。 系， 因为其实好老实讲咧，对于死亡嚟讲咧，我上次我哋大家都同意一样嘢，呢、這个咧系冇人有经验嘅， 系啊， 亦都唔知道咧。是会发生乜嘢事 啊，咁甚至無有啲西方嘅論說就話，你知唔知道原來西遊世界令你好開心㗎？咁呢個我哋唔知啊，係咪先？完全唔知啊。 咁我哋就可能會話啊，如果真係自己有親人去世嘅時候，就希望佢能夠報夢話俾我哋聽，佢去到嗰個世界係點啊？咁樣樣啦嚇。 但係真係有報夢，你都係透過夢境啫喎，你都唔知道。 其實又唔知係咪真㗎喎？ 係啊係 啊，所以其實我哋再諗深一層咧，我哋對於呢個世界嘅不捨咧，其實就源於一個情啊。 嗯， 我哋放唔低一個情啊。呢、這個包括咗係父母子女之間嘅情啦，係啊，這個太太丈夫之間嘅感情啦，朋友之間嘅情啦。 嗯， 其實我哋放唔低呢個情啫，係嘛、 啊？ 咁但係喺莊子睇嚟咧，就係話你放唔低，你都要放低噶啦。 嗯， 因為個自然現象嚟噶嘛。啊，莊子佢自己都係嘅，佢自己嘅意思咧，到佢臨死之前咧，佢啲弟子咧係想厚葬佢啊，即係個喪禮辦得好好睇睇啊。咁但係佢就話：你使乜對我咁好咧？係唔需要啊？佢話，同埋咧最有趣咧，佢講一樣嘢啊，即係嗰啲弟子就話：唉，我哋唔安葬好你咧，唉，我哋擔心咧你俾啲烏鴉啊、老鷹啊係食咗啊。咁、因為咧喺孟子之前講過咧，即係點解我哋要有喪葬嘅出現咧？就係、話你不忍啊，你見到。即係你先人或者你爸爸媽媽嘅軀體咧， 係 暴露於喺野外咧，係俾啲老鷹啊、烏鴉啊食咗啊！ 你會好心痛啊！你會覺得嚇、即係死無全屍嘅感覺咧。 係 啊，所以咧先有呢個葬禮嘅出現啊。咁但係莊子回應得好妙啊！莊子就話：你哋而家咁講，你就唔想我放喺呢個露天咧，係俾啲老鷹啊嚇啲嘢食咗。咁但係我埋喺土上面。咪一樣俾啲螞蟻啊嚇嗰啲昆蟲食咗、喂，點解你哋咁偏心㗎？啊，要喺烏鴉老鷹嘅嘴入邊咧，係搶走咗呢啲嘅肉食，而俾呢個螞蟻食啊！你哋好偏心喎、點解你哋咁樣㗎？ 你可想而知啊，莊子佢嗰個思維啊， 即係你睇到咧，佢係個思想係超脱咗去，即係俾我哋係諗法係完全唔同啦。 佢係好逍遙自在咁樣嚇， 同埋咧就佢最主要咧就係看透咗咧呢個大自然嘅定律啦。 嗯， 啊，生死咪真係好似你睇棵樹咯，你睇棵草咯，係嘛？有生有死啊，係嘛？春天咪生長啦，到冬天就枯咗啦，枯黃咗啦。咁但下一個春天佢咪又生長， 係 一個自然現象嚟 嘅 啫。 睇到花啫嘛，燦爛嘅時候，哇，花盛放幾靚啊！ 冇錯， 但係當佢凋謝嘅時候，亦都等於人嘅即係離去咁樣。 為咗呢樣嘢煩惱，即係簡單啲咁講。 係， 所以你睇到咧，道家同埋儒家咧，佢最大嘅分別啦。道家咧就係話，我唔係要你。个人做得好好，唔系要你现世讲乜乜乜，你做好与做唔好唔关我事，只不过系咧生死就系自然现象，你都唔需要介怀。咁、但系喺儒家睇嚟咧就话，唉唔好讲死啦，你死你生你都未搞掂啊，即系最核心就话你做好而家啦，做好自己啦，就咁样。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咧，其实儒家同道家咧。都各有優點，如果能夠做到咧，係儒道互補咧，哇咁就好啦。 咁啊係，嗱咁啊，阿鍾志剛呢兩個星期咧就開咗呢個話題啦，就講儒家同道家咧。其实都是可以俾我哋反思一下嘅，听落去咧就好似系啊，讲出嚟，生死，唔需要咁介怀啦，生不足喜，死不足悲，讲出嚟就好似好自在。 嗯、 但系你话真正去做到咧，其实亦都未必咁容易嘅， 系啊， 只不过系慢慢慢慢去调节自己嘅思想。咁同埋头先讲庄子对于自己离开咧，我又谂起即系王瞻同庄子系咪有雷同咧？佢自己臨去嘅時候都話：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唔好搞咁多嘢。千山我獨行，不必相送咁啊嘛。佢真係做到嗰種好逍遙啊！ 你講我真係諗翻咧，詹叔，因為佢嗰個文學修養係好好嘅，文化背景咧佢係好強嘅。咁也說不定咧，佢真係採取緊呢個睇法嘅，所以佢係都好逍遙啊！嚇、都好可惜啦，即係佢。以而家嘅人嚟講咧，佢六啊零歲啫，係咪壽命就比較短啦。如果佢能夠活多十年咧，我諗佢喺文化上邊嘅貢獻咧會好大咯。 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唔係話佢死，我哋唔開心，而係希望佢活多啲嘅時候可以留多啲好嘅作品喺呢個世上咁就好啦。 講得好啱，講得好啱，係嘛？好同意。 好啦，我哋嘅思維上每一日都要同自己去超脱一下。好啦，咁啊唔該曬張志光。咁啊，下個月再下個月， 係啊，八月先再見啦， 係啦、OK， 八月再見， 拜拜。拜 拜湖海洗我胸襟，河沙飄我影中，雲彩揮。

七一回歸日，大家可能會見到警方多個組別的特警人員換新制服，包括機場特警、反恐特勤隊和鐵路應變部隊。除了顏色不同，亦都會用較透氣的物料以立體剪裁，方便隊員在極端環境下執勤。除了加強舒適度，亦都切合實用和防禦能力。稍後警隊會有介紹。 在內地，電子煙的新監管要求就會在10月起生效，屆時將會禁止出售除了煙草味以外的其他口味產品。零售商和業內人士有什麼反應呢？透視大中華會和大家探討。 早前元朗天水圍和屯門大停電，而在澳洲